三下两下的扯松了郝依依脚腕子上的绳子，又去解郝依依手腕子上的，那绳子将手腕反绑在水管子上，因此非常难解，而郝依依也挣扎得更凶，不要你管，不要你管，别动。横子咆哮了一声，用肩膀把郝依依抵在墙上。郝依依沉默了两秒钟，忍受着横子身体施加的压力。横子身上有股子郝依依熟悉的咸腥气味，并不很重，混合着烟味儿。横子该是两三天没洗澡了，也没少抽烟，他还是那么有力气，年轻的身体炽热而富有弹性，这都是郝依依熟悉透顶的。郝依依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，身体发狂地一挣，旧水管崩得断裂，冰冷的水柱向着两个人劈头盖脸地喷涌而出。郝依依一屁股坐倒在地板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横子不顾一切地抱住了郝依依，郝依依试图挣扎，但脆弱无力，她把脸藏在横子滚烫的胸膛前，边哭边喊着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啊，怪我，怪我，都怪我，对不起，依依，原谅我，原谅我。横子说罢，把郝依依抱得更紧，吸吮着郝依依湿漉漉的头发。郝依依哭得更凶了，可是她不再挣扎。郝依依的脑子里像是过电影，过着她和横子的高中、大学。她想起校门口的西瓜摊，想起漫山的竹林，想起冬夜坐在钱塘江边。他们不喜欢西湖，因为太多人喜欢西湖，他们喜欢钱塘江的宽阔浩荡。横子把郝依依完全地包裹在怀里，他身上总有那股子带着烟草香气的咸腥气味，会让一个少女终生难忘。郝依依终于哭够了，催着横子去关水管阀门。厕所里的水灾还不算太糟，横子浑身湿透，可是横子心情不错，很久没有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了，他的依依又回到了他怀抱里了。也许不能算主动回的，是他半强迫的，但是郝依依就范了，就像高三暑假的最后一天，他们独自在家，横子一直骗郝依依说自己被北外录取了。郝依依以为横子马上就要启程去北京，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。横子于是吻了他，也是半强迫的。入学的第一天，郝依依在校门口见到横子，先是笑，然后哭，一个礼拜赌气不理他。可是横子心里一直很甜蜜，就像现在这么甜蜜。郝依依并没有分享横子的甜蜜，她趁着横子在厕所里找阀门的功夫，悄悄地溜回卧室，拨打了110。郝依依告诉警察，前男友私闯自己的住处，恶意报复，砸了电视和窗玻璃。横子当然不认，可是这种事情，警察一般更信任女方。郝依依再没有看横子一眼，横子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哼，最毒不过妇人心。”郝依依其实是不敢去看横子，不看也知道横子有多么的绝望。 恒子这样的人，当他绝望了，宇宙里的所有恒星都跟着一起熄灭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郝依依只在派出所里待了十分钟，就急着赶回公寓里来了。他的猜测果然没错， Max 房已经到了，辉姐也到了，这是郝依依没有料到的。但这并不重要，甚至更好，或许能弥补恒子意外出现所造成的损失。辉姐自告奋勇地打扫客厅和厕所，把郝依依和 Max 王留在卧室里。郝依依小声地对 Max 王说： 你总不会相信真的是恒子绑架了我吧？ Max 王摇摇头：那是谁？ 不知道，我不认识。他们把我劫上车，直接开回这里，当着我的面砸东西，但是并没有拿走什么，也没打算伤害我，砸完了就走了。 是想威胁你？ 给我点颜色看看。 郝依依从 Max 王的手中拿回自己的手机。 有人刚刚会给我50000块，还有一句留言，换个新电视。这是谁的风格？ 你肯定能够猜得到。寇少龙。Max 王的表情更加凝重。 郝依依并没有立刻回答，引着 Max 王来到阳台上。 郝依依把阳台门关严了，这才低声说： 他们折腾了一通，屋子里估计不干净了，不过他们没有到过阳台。 麦克斯王点点头，他明白郝依依说的是窃听器。 郝依依把声音又压低了几分：寇少龙，看我跟你走得这么近，怕我假戏真做。在香港我就感觉到他对我很不信任，可是他没有着急在香港动手，就是为了让我知道在北京他照样能够动手的，所以我最好乖乖的按他说的去做。 寇少龙要你做什么？ 你不是为了转移费肯的股份让我帮你注册离岸公司吗？他要我偷梁换柱，他知道你不能把公司直接注册在自己的名下，必须使用别人代持股。寇少龙让我在那上面做手脚，让你以为是你的人在代你持股，其实是寇少龙控制的。反正离岸公司的注册文件上，股东可以用代号，对应的身份封存在律所里。如果由我替你完成公司登记手续，再找一个他能够操控的律所，完全可以把你蒙在鼓里。 寇少龙能操控的律所？ SP 律所北京办事处， Frank 是他的人。 Max 王眯起眼睛微微点头。早听到过传闻，果然是真的。 是的，所以寇少龙想让我取得你的信任，让我帮你找一位代持股的人。费肯的股份一旦转到了新公司的名下，我再偷偷的让那位代持股的人把公司全部转给寇少龙。如果股东身份文件保管在 SP 律所里，弗兰克绝不会通知你那个股东代号所对应的人已经变换了。即便你去查， 律所也可以借故拒绝或者拖延，让你一时发现不了。新公司和费肯股份都不是你的了。 他可真是异想天开。麦克斯王不屑道，谁不是用亲信来代持股呢？谁会请中介帮自己找人代持股？ 所以寇少龙一直在给我压力啊，而且 郝依依没往下说，就只瞥了一眼屋内，不言而喻，压力可不小啊，家都给砸了。麦克斯王沉思了片刻，开口道， 我们就按照他希望的做。 郝依依吃惊地看着麦克斯王，按照谁希望的？ 寇少龙。 麦克斯王扶住郝依依的双臂， 他想让你找个人来替我代持股，我就全权委托你，请你去找个人来把公司注册在那个人的名下。 你不怕我把公司偷偷转给寇少龙？ 你会吗？ 郝依依凝视着麦克斯王，像是要看穿他的思想。片刻后，郝依依摇了摇头说， 不，我不找，那样风险太大了。就算我不背叛你，我也没有办法保证别人不会背叛你。 寇少龙的本事大得很，即便是我找的人也难免被他收买。 麦克斯王微笑着凑近郝依依， 哼，那就干脆注册在你自己名下呗。 这怎么可以？郝依依不可思议，我可是很专业的，我们有我们的行规，绝不能够亲自带客户持股的，中介是不能够直接掺和到客户利益里的。 谁说你是中介了？ 麦克斯向郝依依凑得更近了，声音也压得更低，让口中的热浪滚到郝依依的耳垂上。 嫁给我，你就不是中介了。 郝依依顿时怔住了，惊愕的一时说不出话来。 麦克斯王凝视着郝依依，一时看得痴了。他把脸凑向郝依依，嘴唇眼看就要碰上他了。 郝依依猛然惊醒，慌张地把脸偏向一侧，害羞地呢喃，啊，别，辉姐，辉姐还在屋里呢。 麦克斯王却反而更加大胆，张开双臂要把郝依依娇小的身体搂进怀里。 郝依依羞涩难当，反手抓住麦克斯王的胳膊。麦克斯王呻吟了一声，皱起眉头来。郝依依连忙撒手，满怀歉意地看着麦克斯王袖口里露出的一小截绷带。 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很疼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 麦克斯王收回手臂，温柔地说， 啊，不疼，已经好多了。 郝依依的歉意反而更浓了，心疼地摩擦着那一小截绷带。 哎呀，都是为了救我。 如果你是我，也会做同样的事情。 麦克斯王再次环抱郝依依。郝依依 却像一条鱼似的从麦克斯王怀里滑出来，忽闪着大眼睛说：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能够让你更放心。 啊，什么办法？ 郝依依没有回答，故作神秘地反问：要不要去云南走走？ Why? Max 王不解。你不是对结婚感兴趣吗？去看看大山里的少数民族是怎么结婚的。郝依依顽皮地做了一个鬼脸。 Max 王绷起脸来生气地说： 哎，我可是认真的。 郝依依也把笑容收了，一本正经地注视 Max 王的双眼：我也是认真的，今天就走吧。当天最后一班直飞丽江的飞机下午4点起飞，只剩两个头等舱的座位了。郝依依果断地买下了机票，事不宜迟，尽管有些仓皇。郝依依并没有向 Max 王多加解释，只是保证说来回不超过3天，而且绝对不需此行。Max 王原本还有些犹豫，郝依依说：就算是我送给你的订婚礼物。 Max 王立刻答应了，而且不再追问细节。为了向郝依依证明尽管没有鲜花和戒指，他的求婚是认真的。成为亿万富翁的妻子难道就这么简单？这让郝依依难以置信，甚至有点迷茫。郝依依让 Max 王先走，各自收拾行李。其实没有什么可收拾的，3天的旅途，一个双肩背就够了。但郝依依不想跟 Max 王一起出门，那样目标太大，寇少龙的人也许就在附近监视着郝依依的一举一动，绝不能够让他们知道郝依依要和 Max 王一起去云南。辉姐帮着郝依依草草整理了刚被洗劫的家。 Max 王离开一个小时之后，郝依依这才跟辉姐出门，只拿了一个双肩背，完全没有要旅行的意思。两个人坐进 Mini Cooper， 郝依依求辉姐陪她开车去机场，辉姐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 昨天晚上是那个横子，他把你劫走了？ 辉姐忍不住地问了这个问题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城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